剐蹭的，拍个照片叫交警来。你说这俩车都不动窝堵在路中间，真够没功德的。 咦，不是剐蹭的，要是交通事故俺叫你干啥？你又不是交警 啊。不是事故啊，那是不是又哄抢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就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听风就是雨，这不是前两天东阳扶桑那边又大地震了吗？肯定又是抢盐呢。 也不是抢盐了，你能不能等俺把话说完了？ 你说你这不是喝多了舌头大不利落吗？我听着我就着急。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前面啊一群人乱哄哄的围着一个牌子，好像是啥告示。你不是人字儿，俺想让你去看看上面写了什么啥。 看告示，你早说呀。 那你也得让俺说呀。 得，别废话了，我带你看看去。 咦，老贾，让一让啊。 哎，刘波，看见了，就是这告示，写了什么啥。 哼，这个呀，这不叫告示，这叫皇榜。 皇榜？啥皇榜？ 就是皇上家贴的告示，就叫皇榜。 那不还是告示吗？还皇榜，竞争新词儿。哎，那上面说的什么啥？ 你听着啊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朕迁都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养德，万国来朝。不想今有东阳国派一龙傲天大法师前来进贡，名为进贡，实为…… 咦，等等，你这说的都是啥呀？啥叫奉天承运？皇帝诏曰呀， 就是皇上说的话，就叫做皇帝诏曰。 皇上说的话叫皇帝诏曰，那俺说的话叫啥曰？ 你呀，你说的话那叫人干预。 你俺们咋这么文明呢？啊，那自朕迁都以来是个啥意思？ 哎，我说你一句话一问呢，啊，哎，干脆说吧，你哪句话听不懂？ 咦，你这话问，俺都不太懂。 嘿。白费我半天吐嘛啊！算了，我也甭念了，我直接跟你说。 喂，中中， 这皇榜是说呀，这个东阳国是咱们的属国啊、哦，这个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。今年呢，派了一个使者来，这使者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龙傲天大法师。 哦， 他呀会打哑谜，打36首哑谜，会念70部《金刚经》。找咱们的人斗法，如果咱的人有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的，就要赢了这龙傲天。皇上讲的赏千金封万户侯，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要多大官给多大官。 哎呀， 明白了吗？啊， 哎呀，好事啊。 不过你听了也没什么用，你又不会打哑谜又不会念金刚经。 你这娘们儿的小巧人，你咋知道俺不会打哑谜不会念金刚经？ 得了吧你、啊、哎，你会打哑谜，你也就肉市上跟人家讨讨价，手吞的袖口里面拉两下掰两下，哎，你也叫打哑谜？你那要是叫哑谜，活着我之前那套生意经就叫做黑怕。 我跟你说你还不信啊，你信不信俺现在就把这黄榜的讲了。 哎呦，我还真不信了，你接呀！ 俺接， 你接呀！ 俺接， 你倒是接呀！ 俺，哎呀，咋还真接嘞？哈哈，哎呦，胖子，啊，你看咋样？啊，俺孙德龙说一是一，俺说， 那这能啥了？啊，那方案多啥了？啊！ 喝多了，俺们俩人逗闷子呢。这回孙德龙算是完了，你还真敢接这黄榜啊？真是酒壮怂人胆儿，这让当兵的逮走了，我看是凶多吉少啊。

少疼爱。